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柳宗元所作的《登柳州城楼记张听风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皆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经风乱展芙蓉水，密雨斜侵碧立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闻深地，犹自音书至异乡。805年，包括柳宗元在内的一批革新派士大夫试图在唐王朝内部推行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打击专权的宦官和割据的藩镇势力。然而由于这批文官缺乏实权，改革只持续了100多天便破产了。在改革失败后，柳宗元先是被贬为永州司马，10年后又被贬为柳州刺史，任所就在今天的广西柳州市。公元815年，柳宗元抵达柳州上任，他有感于仕途险恶，人生艰难，便写下了这首作品，寄给了一同被贬的4位同事。诗中这样写道：登上高楼远眺，眼前一片荒凉，如大海和天空般的忧愁思绪不断涌上心头。狂风乍起，惊动了池中的荷花，暴雨骤下，抽打着墙上的藤蔓。崇山峻岭，树木茂密，遮挡住了我远眺的目光。柳江滚滚，蜿蜒曲折，如同我九转的愁肠。在这样偏远蛮荒的任所，即便是与好友书信来往，也是深受阻隔，困难重重。在这次被贬以后，柳宗元在柳州居住了4年，直到他在公元819年病死在柳州任上。尽管在柳州任上任职时间不长，但是柳宗元却为当地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包括兴办教育、开凿水井和开荒建设等等，将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柳州逐渐兴建成了一座文明都市。正是因为柳宗元为柳州百姓做出了诸多贡献，在他去世以后， 当地百姓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柳侯祠，以纪念他治理柳州的功德。这座柳侯祠就位于今天柳州市柳江北岸的柳侯公园内。如今人们看到的柳侯祠原址是明代的旧址，清代宣统元年由柳州当地士绅集资重建。祠堂由前中大殿三进庭院构成，其中立有柳宗元的塑像和历代文人凭吊他的墨宝石刻40余方，外围池塘亭台和回廊环绕。在柳侯祠的后面还设有一座柳宗元的衣冠冢。在柳侯祠的诸多文物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一块名为柳州罗池庙碑的石碑。这是一通称颂柳宗元功德的石碑，碑文由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创作，最初由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沈传师题写。遗憾的是，原来的石碑早已损毁于战乱之中，如今人们看到的这块是晚清著名的书法家何绍基参照宋代的拓片所复制的。尽管如此，碑文上的书法挺健秀朗，堪称是书法艺术中的一幅佳作。治理柳州的短短4年时间，柳宗元取得了诸多政绩，以至于让人们称颂至今。然而不可否认，尽管他兢兢业业，但心中依然充满了愁苦，既为糜烂不堪的朝政，也为自己曲折的命运。这种愁苦郁结于心，便形成了这首诗作。城上高楼皆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经风乱展芙蓉水，密雨斜侵碧立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闻深地，犹自音书至异乡。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前面有车，后面有舟，究竟是先有山先有风，究竟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沟？景色，梅子细琢磨。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酒喝热露露。 之一致，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坛》。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宗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携自己30年来根据黄元玉医学理论总结出的扶正驱邪、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带来福音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追先贤之一致，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那昨天呢，郭老师宣布了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一本书《慢病查疗16方》这样的一个消息。这没过多久啊，咱们的热线电话就爆满了，咱们20几位的服务人员呢根本就接不过来，太多太多的朋友啊打电话的时候出现了占线打不通的情况。那如果呢您没有打通也不要着急，只要您打过咱们的电话400-960-8378，那咱们的电脑系统里面呢都会有记录，等忙过今天以后呢，工作人员会一一的给您回复。那也就是说啊，只要您在这两天里打过咱们的电话，您就可以得到这本书，不会有遗漏的。那只要呢您在这几天里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这么多的听众朋友来电，那也显示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的身体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好，上了年纪难免有个小病小痛的。这本书呢真的是有太多的人非常的需要，同时呢这爆满的热线啊也足以证明郭老师讲课的魅力，对吧？那讲的呢是非常的好，有非常多的人呢认同郭老师的观点，所以呢才急于领取这本书，想要更多的了解郭老师的治病方法。那要了解的更详细呢，看书只是一个方面，那更多的咱们还是要每天坚持认真的听郭老师的课，对吧？好了，那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呢，提醒大家，咱们这个书的免费赠送活动呢只有2天的时间，昨天是一天，还有今天的一天，到今天下班呢就要结束了。那如果想要这本书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呢，您就需要抓紧时间了，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400-960-8378。那我再重复两遍啊，那大家呢千万要记住了，400-960-8378，400-960-8378。今天呢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只要您在今天拨通了这个电话，那不管呢有没有跟工作人员通上话，您都可以得到这本书。那您呢只需要保持电话的畅通，工作人员呢在以后的2-3天里会主动的跟您联系。那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郭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跟大家呢解释一下咱们接听电话的流程啊。 咱们现在是呢一共呢27位工作人员在为大家呢做服务。电话号码呢只有一个。所有进来的电话呢都是由一个电脑系统控制的。他们每个人前面呢都有一台电脑安装了同一个系统。电脑呢从1号到27号都有自己的编号。进来第一个电话呢1号就响了。然后呢1号工作人员呢在接听的期间呢如果又有电话进来2号就会响。这以此类推。如果您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呢所有的27台电脑呢都在通话。那您那边呢才会显示占线。坐席全忙呢没人接听。昨天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每接到一个电话都会呢记好您的详细地址好给您呢发快递给您送书对吧。但是很快的呀这几分钟以后这就不行了就接不过来了怎么办呢我们工作人员呢只好紧急改变了方式接起电话来呢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您先挂了说一会儿呢给您打回去大家是不是听到这样的说话了这就能节省一点节省一点接电话的时间尽量呢让更多的人听见个声音好放心等节目结束了打电话的高峰给过去了电话呢少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呢在一个一个的往回拨但是即便是这样呢仍然还是有无数的电话没有打进来一直占线情况呢就是这样的。所以啊不管是只说了一句话就挂掉的还是呢连通话呢也没通上的朋友或许您呢已经接到咱们工作人员打回去的电话所以说已经成功申领了书了或许还没有不管是接或者没接到吧您都不要着急过了今天以后咱们电话的进线呀也就不那么多了工作人员呢会一一的回复的郭老师这里呢给您保证啊一个都落不下所以呢您这真的不要着急更不要呢生我的气这呢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这边呢培养一个工作人员也是挺不容易的要培训他们的专业知识要训练他们的工作态度要提高他们为大家服务的质量对吧每个人每天正常情况下呢要接听了20个左右的电话这27个人呢就能接听了500多个电话应该是足够的但是这两天的情况它很特殊呀昨天一天这有7000-8000的电话都打进来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但是我这边呢也很难做到呢在这两天内我就增加一些人手虽然这个发出这个电话接听是很简单记下来地址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专业的人但是我上哪儿找几百个是不是只干两天的这个临时工是不是再说即便是能来咱这儿的人能找来对吧也没有那么多电脑对吧所以只好委屈大家了不要生郭老师的气我呢会督促工作人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给大家做一一的回复也不会呢耽误太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3-4天就可以呢回复完毕的这儿郭老师给大家道个歉 郭老师您太客气了那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也都是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理解啊那您自掏腰包啊花这么多的钱给大家呢赠送这么有用的书大家呢都是非常感谢的那怎么可能因为晚了一两天就生您的气呢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堂 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宗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携自己30年来根据黄元玉医学理论总结出的扶正驱邪为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带来福音，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咱们这个书呀，是通过快递公司，通过快递呢送到大家手上的。这偏偏这几个月以来，快递公司的收费啊，这个涨价还涨得蛮厉害。这也难怪，你看社会经济在飞速的发展，大家的工资呢也都在涨，快递小哥呢是跑来跑去的，这么辛苦，想要多赚点钱那也是应该的。但是这样一来呢，这个快递费，我呢就有点承担不起了。大家想想看，一个快递的钱已经跟印刷的成本那都差不多一样了，对吧？如果我也承担了的话呢，那我送这个书的数量我就要减掉一半了，毕竟钱也就这么多，对不对？所以大伙儿呢体谅一下，承担了这15块钱吧。咱们快递是到付的啊，您收到书的时候呢把15块钱给快递员就可以了啊，很不好意思呀，让大家呢自己承担这个费用了。那么实际上我做这件事呢，就是希望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疾病以及呢和我们的关系，了解呢黄元玉他是如何给大伙儿呢调理身体的，了解黄元玉的医学思想和理论。同时更重要的是呢，运用黄元玉的医学思想以及呢他的理念，来帮助我们身体不太好的朋友呢重获得健康，帮助那些身体健康的朋友呢活得更久。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呢记得小时候呢在农村种水稻，水稻它的生长呢分为好几个阶段，一开始需要给田里灌满水并且施肥，使这个禾苗呢长高，然后等禾苗长得差不多呢还要把水放掉，让禾苗呢然后停止生长。这个时候呢禾苗准备呢长稻穗了，那再过一段时间呢再次给苗要放水，让稻穗呢灌浆，而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咱们收割了以后呢就可以吃了，就是咱们经常吃到的大米。如果一开始咱们不给这个禾苗施肥的话，那这个禾苗呢它就长不好，如果禾苗长高以后不把水放掉的话呢，就会出现呢有些苗继续长大，有些苗开始长穗儿的情况，这样就没办法统一收割了，这样既浪费时间也不会呢获得更大的产量。那如果在禾苗开始长稻穗儿的阶段呢不给禾苗再次放水，那稻穗儿里面呢又是空的，最后收成也很低。那为什么咱们国家的粮食产量呢一直都很好，粮食呢一直都够吃？那是因为咱们知道应该怎么种水稻才能获得好收成，那是因为咱们了解种水稻的核心，也就是水稻的生长规律，是吧？实际上啊，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也是有规律的，要遵循这个规律，我们就要了解健康的核心。我们健康的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元气。我所说的遵循健康的规律，遵循元气运行的规律，这就是核心。大伙儿想一想，为什么人们呢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呢？白天出去呢上班工作，晚上回家呢休息睡觉， 有没有晚上上班工作而白天休息睡觉的人呢？有这样的人，我可以说他的身体一定不健康。为什么他的身体不健康？因为他违背了我们身体健康的规律了，也就是我们身体里元气运转的规律了。元气运转的规律呢，是白天元气是旺盛，所以人呢是醒着的，晚上元气平静，所以人呢是睡着的。之前呢我遇到一个小伙子，这年龄也不大，偶然的机会呢我俩就聊到了关于元气的运转规律这些问题，他呢深有同感。我说你年纪轻轻的，你也不是学医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个东西呢？他就跟我说呀，他一个朋友30不到，是干保安的。大伙儿呢可能也知道保安这个工作呢是经常有夜班，我遇到的这个小伙子他的朋友呢就是天天上夜班，到了夜班他朋友呢就一直呢不习惯啊，晚上打瞌睡，打瞌睡怎么办呢？又不能睡啊，他们值班的地方呢还都有监控，你睡着一次呢罚你多少多少钱，对吧？所以没有办法就抽烟喝咖啡，用这些办法呢来干什么？提神。后来怎么着，半年不到糖尿病，不到30岁婚都没有结就得了糖尿病，这以后生活该怎么办呀？从这个例子呢就可以看出来，在生活中我们遵循元气规律是吧，是多么的重要。那个小伙子的朋友呢能当保安，身体肯定是比较结实的，30岁不到，年龄就不大，就是因为他跟元气是对着干的，半年时间他就得了糖尿病了。那么元气运转的规律又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实际上元气运转呢它是一个圈，有上升有下降，只要你做到元气上升的时候你去配合它，元气下降的时候你也去配合它，那你的身体很健康。比方说吧，我们要做运动跑步呀打球啊这些运动要消耗元气，同时它也能刺激元气上升，所以运动呢最好是在上午。还有泡澡，过去呢很多地方的老年人呢都有个很养生的习惯，叫什么呢？叫上午水包皮儿，下午皮儿包水。那啥意思呢？上午去泡澡注意不是洗澡啊，洗淋浴没有这个效果，必须呢是在大池子里头给它泡着。原来泡澡呢都是用大澡堂的是吧，现在这种东西是越来越少了。而下午呢哪儿也不去，在屋里喝茶，一群人呢在茶馆里听着小曲儿喝个茶，这个习惯就符合中医养生的标准。上午呢去接触比较高的温度，帮助元气上升，下午呢咱们就要多喝水，喝水利尿，水往下走也能呢带动元气呢往下降。那在饮食上呢，早上要吃一些温热的东西，这个东西的性子呢要是热的，温度它最好也是热的。有很多人呢早上喜欢呢喝上一杯牛奶，我说你以后还是别喝了，牛奶它是凉性的，你要喝你晚上喝，他说他没事，我把奶呢给他热着喝。我说你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吗？寒性的这个东西你热了它就还不是寒性了吗？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就变成女的了吗？是一个道理。寒凉的东西呢不管它有多热，本质它是凉的，早上你就不能吃，晚上吃一点呢没关系，但也不能吃多了。老百姓有句话说啊，上床的萝卜下床的姜，对吧？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晚上吃萝卜它降气，早上吃姜呢它生阳，也是呢从这个规律里面呢总结出来的。那同样的道理，咱们刚才说早晚那是一天里的小循环，一年里呢还有一个大循环呢是吧，冬天天冷，天地之间一片呢消杀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是不是这样的？所有的植物呀叶子也都落了，动物呀 好多昆虫类的东西呢都死了，也有的冬眠了。就算是不冬眠的，也是尽量的在窝里，能不出来就不出来，是吧？人呢，这时候也要尽量的少活动，哎，能不出门咱就不出门。这个时候外界的风寒湿呢，那就太厉害了，尽量的少接触。其实这个时候人体内的元气其实也是蛰伏的啊，也是不怎么活动的，就算是升起来的时候呢啊，也像是冬天里的那个太阳啊，威力小。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呢，万物它复苏了，哎，人体内的元气呢它也就复苏了。再往后呢就越来越热，到了七八月份啊，到达顶峰，对吧？这时候元气最活跃。哎，为啥咱老百姓呢要说冬病夏治呢？这个时候才是咱们驱风驱寒驱湿这最好的时机。再到了秋天，元气又开始转弱了，那些风寒湿邪呀就该造反了啊，你这时候再来治疗啊，就有点不当令，时机它不好，这个病就难治得多啊。好的，我们在生活的可以发现呢很多元气运转的规律，这个规律呢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遵循。那黄元玉呢，其实就是给元气运转啊，给这个规律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元气上升的时候叫做阳，元气下降的时候叫做阴，这就是阴阳。那阴阳继续细分，我们经常说五行，五行是哪来的呢？就是阴阳继续细分分出来的。我们还是拿一天的气温来举个例子吧啊，一天当中从凌晨开始，是不是气温呢就开始回升了，从零度开始不断的回升，等到大概中午刚过去呢两点左右的时候，气温呢达到一天当中最高的时候啊，比方说20度吧，然后气温开始下降，不断的下降，到了晚上的凌晨，气温呢达到一天当中最低的温度，又变回零度了。 水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如黄元玉，五行生克迷宗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携自己30年来根据黄元玉医学理论总结出的扶正驱邪为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带来福音，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那么我们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是分成两半啊，早上气温从零上升到10度这一部分，咱们给它起名叫做木。中午刚过去2点左右，气温达到20度。这个时候一天当中最高的温度的时候，咱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火，然后开始下降，到晚上6-7点钟气温降到10度了，这个阶段咱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金，然后气温再接着降低，最后又降到0度的时候呢，这个阶段咱们给它叫做水。那么木火金水之间呢 有个中心叫做土，木火金水就好像一个圆圈的四个部分一样，围绕着土不停地转圈，这就叫五行了。这就是元气运转的规律。而咱们熬夜呢，或者不该运动的时候运动呢，不该吃饭的时候吃饭呢，违背了元气的运转规律，时间长了人就会生病。那送给大家那本书叫《慢病茶疗十六方》里呢，常见的一些大家都会遇到的疾病啊，都有描述的。这本书实用性很强。我为什么这么说呀？比这本书讲得多、讲好的这样几十种病、上百种病的书有没有啊？我相信那是有的，但是那些书啊太厚了，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根本就翻不过来，而且那些病呢很多都是不常见的，一般大家呢还都遇不上。而我送给大家这本书呢，就是精选了我们生活常见的16种病，针对性的给大家呢出了解决方案。我觉得呀，这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给送给大家呢最合适的礼物。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礼物啊比送任何礼物啊都要重要。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千里送红毛，礼轻情意重，是吧？现在我送给大家这样一本书，就是让大伙儿呢拿它做个参考。咱们可以对一些老慢病，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还有失眠便秘这一类的似病非病的问题做一个自我的调理。哎，这种病啊一时半会儿可能也没啥事儿，不至于呢有什么生命的危险，对吧？但是你要是不管它，几年十几年以后真就有可能造成大问题了。所以咱们第一呢不能不管，不能忽视，第二呢也没有必要如临大敌，没有必要把它太当回事。郭老师教你呢用中医的方法，用一些简单的方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咱们把它治好就行了。现在节目呢又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今天呢是咱们免费赠书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没有电话领书的朋友啊，抓紧一下时间了，拿到这个书有需要的时候咱们翻一翻，哎，找个小方子自我调理一下。另外呢，我以后讲座当中也会经常说到这些方子，咱们有这么一本书在咱们身边那就太方便了。 嗯，好的，那感谢郭老师。郭老师呢今天讲的这位年轻的小伙子的事情啊，是真的挺让咱们深思的哈。那一个呢很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咱们想一想啊，一个年纪轻轻的还不到30岁没有成家，那而且呢还能够当保安，那身体一定是很壮实的，这样的一个人短短的半年的时间，那这人呢就因为熬夜的问题得了糖尿病。看来不遵循元气运转规律的人呢，后果都是比较严重的。这件事情呢，更是提醒大家，咱们很幸运地听到了郭老师的节目，很幸运地跟郭老师结缘，可以跟他学习中医的养生和治病的方法。那更是幸运的可以得到呢郭老师赠送的这本慢病茶疗十六方。那这本书呢一定会给咱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帮助，那咱们呢不要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好了，那今天的讲座呢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啊，那今天啊是领取书的最后的时间，那需要的朋友必须马上打电话了，再晚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那如果您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那不用着急，也不需要再打，工作人员呢会在两三天内呢给您回过去，您肯定还可以领到书的。那最后呢再次重复一下领取的电话 400-960-8378。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400-960-8378 400-960-8378。 水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

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仁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携自己30年来根据黄仁玉医学理论总结出的扶正驱邪为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带来福音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火、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肾气不足要预防尿中毒的发生。那肾气不足为什么要说是预防尿中毒的发生呢？因为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司膀胱开合，那也就是说肾的功能是控制着膀胱开合的机关，肾通过元气来控制膀胱的开合，这样呢能够控制排尿的功能。那也就是说当肾气充足的时候，控制膀胱开合的功能良好，这个时候呢开的时候是顺畅的，也就是说排尿呢不会出现尿等待、尿中断、尿淋漓这些表现。那合的时候呢非常的到位，所以可以一晚上不起夜。但是随着肾气逐年的耗损，肾气越来越弱了，它对于膀胱的开合的能力的控制越来越差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反应。首先是合的时候合不好，所以为什么会出现白天要频繁的去厕所？所以很多的老年人基本上是只在比较熟知的街道、比较熟知的环境当中活动，就是因为怕在陌生的环境找厕所不方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了尿意以后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就要找到厕所，要不然就容易发生尿失禁的现象。正是因为熟知自己有这个毛病，所以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小，只能够在熟知的环境当中来回活动，这是不得已了。那实际上我们说白天去厕所的次数增加也好，晚上频繁的起夜也好，虽然影响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因为一个是影响了白天的出行，另外一个呢是影响了晚上的休息，所以你看第二天为什么无精打采、哈欠连天呀，一宿没怎么睡，没睡好。那实际上我们说这些都会给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分跟谁比？如果要跟这个尿中毒来相比的话，那这些症状又显得轻得多。为什么说是跟尿中毒去相比呢？因为肾司膀胱开合，当合的时候不利，会出现尿频尿急，甚至是尿失禁，而当开的时候，它开的不利，就会出现尿中毒的现象的发生。那首先说这个肾司膀胱开合这个功能是一致的，那也就是说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它都是通过肾的控制来把控调节排尿的功能，所以 在这个原则上来说男女平等，那也就是说同样都会因为肾气不足而导致出现系列的反应。那具体来讲，真正容易出现这些现象的人群就是体弱的人，就是老年人。那正是因为这类人群他的肾气已经开始不足了，所以控制膀胱开合的能力已经在开始减弱了。那真正开的时候开不开，它会出现什么反应呢？就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尿等待，也就是说急急忙忙跑到厕所以后怎么也不能够开始，得等上很长的时间，酝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勉强的开始。而真正排尿，排出来的尿有气无力，好像不容易克服地心的引力，出现了一种直上直下的一种排尿无力的一种状态。再为严重的就是排着排着尿就中断了，必须要从深吸一口气，增加腹部的压力，这样才能够使排尿再一次缓缓的开始。所以实际上这个可是出现了对膀胱开合功能的障碍当中的开不利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要反复的跑厕所，去厕所的次数一宿就好几次，白天也要频繁的找厕所，那原因就在于排尿是不畅快的，不顺畅的，所以这一系列的反应都会出现。那很多人为什么之前没有把这个尿中毒当回事儿？很多人就认为尿中毒好像跟他关系并不大，为什么呢？是因为都知道排尿是为了排毒，但是呢，关键是现在去厕所的次数太多了，有的人是正常人的好几倍，你看一晚上就起来三四次，那白天去厕所的次数就更多啊，哪儿担心尿中毒呢？对不对啊？去的次数越多越不用担心这一点。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正好是相反的，为什么说是相反的呢？是因为为什么去厕所的次数越来越多呢？那就是因为这个膀胱里面有效的容积变小了，身体内部出现了残余尿。那我们说当一个人的肾气不足的时候，这个膀胱的收缩的能力就会减弱，有一部分尿液不能够及时的代谢出体外，它就储存在了膀胱当中，这就是医学上所指的残余尿。残余尿呢分多少，如果每次只停留一点儿，它不会影响大局，但是随着肾气越来越虚损，推动越来越无力，这个残余尿会越存越多。那也就是说残余尿出现的早期，排尿只是轻度的不畅快，这个时候呢膀胱是有代偿功能的，所以仍能够大部分把膀胱里的尿液排空。到了中期了，因为它这个排的能力进一步的减弱，阻力进一步的增加，甚至有的是阻力都超过了膀胱的排尿的能力，这个时候尿频、尿急、排尿不畅这些现象就全来了。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因为很多人根深蒂固就认为我上厕所次数那么多就不会有尿中毒的现象，根本也不往这想，所以导致由中期再一次发展就发展到了晚期。我们说中期啊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残余尿了，到了晚期这个残余尿的量更会增多，形势更为严重，膀胱的代偿功能在晚期已经不全了，那残余尿呢会不断的增加。当这个尿液的储量超过200毫升的时候，就可以在病人的小腹部摸到包块，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就是储存的残余尿没有及时的排出体外。那正是因为每一次排尿啊它都有一部分残余尿在身体内部储存着，所以真正的膀胱的容积变小了，因为总有一块被这个残余尿所占据，所以真正能用的空间越来越小。那能用的空间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喝不了多少水，这膀胱里就开始胀胀的，有了排尿的感觉了，那就往厕所跑了。所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有用的空间越来越小，只能够 用多排尿，因为相当于膀胱变小了，它当然排尿的次数就增多了。所以从医学的观察的结果来看，和人们的很多人认为排尿次数多我排毒很多这种观念正好是相反的。正是因为身体里边的这个带毒的没有及时的排出体外的这些残余尿越来越多了，才导致了排尿的次数多、尿频尿急的现象的发生。所以到了晚期以后，这种形势就更为严峻。那随着残余尿的量增多以后，膀胱里的压力会增高，这样呢上传到了肾脏以后，使肾的压力进一步的增高，引起了双肾的积水，再后来损伤了肾功能，就导致了慢性的尿中毒的发生。所以我们都知道慢性尿中毒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因此就要早下手早解决。这一点呢不要混析在哪儿呢，这个刚才所说的排尿障碍所引起的尿中毒和慢性肾炎所导致的尿毒症是不是一回事儿？一个只是排尿的功能不畅快，很多毒没排出去，而尿毒症呢是肾严重的受损了，出现了器质性的病变了。所以这两个不要混淆，一旦混淆了就会增加很多的心理的压力，因为尿毒症这不好办，而这个尿中毒它是有好的办法的，你只要把这个排尿功能肾丝膀胱开合这个功能修复好了，它又能顺畅的排尿了，这尿又能够排出大量毒素了，那这个现象就迎刃而解了。所以面对着容易出现的尿中毒，就是要增加排尿的动力，也就是恢复肾丝膀胱开合这个功能。那如何去恢复呢？面对了很多年的排尿不畅，面对着顽固性的排尿不畅，认识到了养肾护肾增加肾的动力是一方面，还要认识到如何去保证补肾的力度充足，才能够有效的恢复这个功能。那如何能够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呢？中医学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使补益的力度得以有效的保证。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增加肾动力恢复肾丝膀胱开合这个作用上发挥了重要性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海狗鞭本身属于有机结构形式，非常好吸收。第二，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它可以帮助肾功能及时的恢复。第三，它补肾的力度持久，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中草药。而在海狗鞭突出补肾力度的作用之上，再加用草木制品，这样呢就可以既发挥海狗鞭补肾力度强的优势，又发挥补肾的传统的中草药对于又发挥补肾的中草药对于肾功能照顾的全面周到的作用，两个配起来可以说是如虎添翼。肾功能及时的得以有效的恢复以后，肾控制膀胱开合的能力增加了，第一排尿顺畅了，就可以把这些每天清理出来的毒素及时的排出体外。第二，肾功能控制膀胱的开合能力强了以后，合的功能也会增加，所以晚上可以减少起夜的次数，甚至是达到不起夜，从而呢睡一个好觉，给身体带来一个深度的休养的环境。所以当已经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不畅尿等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了应用血肉有情之品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帮助人能够有效的预防尿中毒的发生，从而保证了晚年有一个健康幸福的生活。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贵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便秘。正常排便呢，是需要我们肠内容物啊，以正常的速度啊，来通过呀各段肠道的各段，及时啊抵达直肠。而且能够刺激直肠肛门，引起排便的一个反射。排便的时候呢，就依靠盆底的肌肉群协调的活动，方能够呢完成了排便。所以以上谈的任何一个环节的故障的话，都可以引起啊便秘。国内便秘的调查资料显示，便秘的发生率啊，跟年龄、性别、地区、职业都有关系，这些因素有关系。便秘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数量呢明显的增多。那么国内呢有几个城市的话，对于60岁以上老年人调查以后显示，慢性便秘呢比例啊还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 15%-20%。18到70岁成年人呢，进行了一项呢随机分层分级调查，表明慢性便秘的发病率啊，大约就是 6%。 那么女性是男性的4倍以上，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出现了便秘，而且呢精神因素是便秘发生的一个高危的因子。慢性便秘呢，它有功能性的和器质性的两种的原因。功能性的便秘呢，病因呢不清楚，反正就是受各种影响吧。器质性的病变呢，当然可以有胃肠道的疾病啊，累积了消化道的系统性的疾病啊，有糖尿病啊、硬皮病啊、神经系统的疾病啊，或者是许多的药物。老年人的话，因为慢性病比较多，吃不少的药物，有的药物也可以引起啊便秘的。那么首先咱们说肠管的器质性病变，那么比如说炎症啊或其他的原因引起的肠腔的狭窄或者梗阻，那当然还包括呢就是肠道中间可能有一些细胞病变以后形成的这个肠腔啊狭窄跟梗阻。另外第二呢是直肠肛门的一个病变，比如说直肠呢直肠内脱垂，痔疮，直肠呢前膨出，耻骨直肠肌啊肥厚，盆底啊也有人有疾病，就可以造成了直肠跟肛门的病变。第三是内分泌或者是代谢性的疾病引起，比如说糖尿病、肠病、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旁腺这个疾病都可以影响啊，由于内分泌吧代谢性疾病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排便。第四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像中枢性的脑部的这个疾病，脑卒中呢多发这个硬化的脊髓的损伤，以及周围神经病变。 第五，还有肠管的平滑肌或者神经源性的病变。第六是肠神经肌肉病变，比如说出现了假性的肠梗阻、先天性的巨结肠、巨直肠造成。第七，还有精神跟心理的发生的障碍，你神经紧张了、过悲了、受到什么刺激了，也可以出现便秘。第八，药物性的因素，比如像一些抗酸剂、铁剂、以及呢抗抑郁的药、以及呢抗帕金森氏病的这些药，这个药本身呢就可以产生便秘。还有钙通道啊、拮抗剂、利尿剂以及抗组胺的这些药物都可以引起啊这个便秘。所以便秘的原因呢还是多种多样的。当然这个中间呢就说具体你也可以自己出现了便秘以后，你自己也可以分析分析。当然上医院去呢就更应该呀、就说咱们检查一下，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能够改善到这一个疾病。咱们说这个肠道中间呢，咱们是受植物神经系统啊这个影响的。咱们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啊共同组成了植物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呢是外周的神经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呢就是支配的机能啊，这个实际上啊这一组啊就支配内脏器官生理活动的神经结构。比如像心跳的快慢，我们是受这个植物神经系统的。胃肠道的运动，就胃肠道蠕动啊，你吃完东西以后，那么你从胃啊往肠道啊就那么下往下走啊，胃肠道的运动受植物神经系统影响的。还有腺体的分泌都和这个系统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个系统不受抑制的控制，所以又叫做自主神经系统。但是它的作用呢，当然仍然不能脱离大脑皮层的调节和控制。植物神经系统分两部分，就说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这二者一般都同时分布在一个器官上，比如咱们说的这个便秘主要是胃肠道。胃肠道上头既有交感神经还有副交感神经，它们的作用是互相拮抗、互相矛盾的。比如说交感神经是抑制胃肠道的运动的，而副交感神经呢就是促使这类活动啊加强。就因为这个两种对立的作用相互相成，共同促进了器官的正常的运动，保持了生理机能的相对平衡。所以咱们说有时候呀就谈到有情绪影响了，你过悲了、过喜了，或者受到什么刺激了，压力比较大了，这时候造成我们植物神经系统混乱的话，那必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呢出现这个便秘的状况。当然这种状况的话还不是器质性的病变，而是一个功能性的病变。在这儿呢还想提醒一个问题，就是说呀痴呆呀跟便秘呀是有关系的。老年痴呆是老年期常见的一个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不完全统计呢，我们国家呢每年呢大概还有很多呢新发的病例就出现了这个痴呆。65岁以上老年人痴呆的患病率是 5%， 75岁到85岁老年人的患病率是达到 15% 到 20%， 85岁以上老年人出现老年痴呆大概是 30%， 当然这是一个统计。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是记忆啊发生障碍，尤其是近期的记忆啊发生障碍，几个小时前甚至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啊马上就是忘了。语言呢发生障碍，说话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视觉空间呢技能也障碍，不能正确的判断物品或者家里的住址的位置。书写困难，先呢这个诗认和诗用。 计算障碍、判断力差、注意力分散、精神发现障碍。那么多方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啊，跟我们呢调查研究以后显示，长期的便秘是老年人智力下降的一个罪魁祸首。有 80% 左右的老年人呢便秘者呀，都是容易啊出现了老年痴呆。正常情况下，人体肠道内的细菌啊会将呢这个没有被消化的蛋白质啊分解成为啊这个氨、吲哚、硫化氢、组胺这些有毒的物质。这些有毒物质通过大便呢实际上都是排出去的。长期便秘的人呢，体内这些有毒的物质会大量的积在体内，超过身体的一个解毒能力的时候呢，会随着血液循环呢慢慢的进入到大脑，损害呢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呢诱发老年痴呆。老年人出现上述老年痴呆的早期的症状，而且呢他是伴有长期便秘的，所以要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便秘问题解决了，会比较大的来减轻或者改善呢出现了老年痴呆的这个人数啊，病的症状啊，已经发展的速度的快慢啊，所以这是有用的。便秘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身上啊，就是一个不正常的这个生理的状态。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咱们自古至今都知道它有益心气、安筋魂、健筋骨、好颜色，对于我们各个方面体内的主器官呢都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灵芝呢有消炎啊、镇疼啊、抗菌啊、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啊、解毒啊、利尿啊，这个可以使得我们呢大便、小便、汗液的分泌都是处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下头。所以说咱们要改善这个便秘的状况，一个老年人您得适当的活动活动。你活动不了什么，哪怕每天保证走路6圈，溜达溜达，这个都是有好处的。咱们能够促使我们自己的胃肠道的蠕动正常的话，使得我们胃肠道呢，说实在咱们体内的那个内环境平衡啊，咱们就不容易出现了这个便秘。世界卫生组织啊对于我们人的健康标准有4个要求，要快食，食就吃东西，快眠睡觉，快便快动。那么这个灵芝啊，对于我们呢这个快便的话呀，实际上确实是能够起作用的。它主要是促使我们体内的植物神经系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跟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们之间互相起的这一个调节作用能够正常维持。你胃肠道蠕动正常，代谢的这个废物到了直肠肛门那儿，必然是会有排出的要求的，而且呢就可以呢改善我们有很多老年人还出现痔疮啊、出血啊，甚至有的人还要手术啊，这些事儿，那就你正常排便以后就不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灵芝呢有效的调节肠道微生物的一个生态的平衡，促进呢胃肠道的蠕动，有效的增殖啊我们肠道内的这个一些对人体啊有益的菌，伤其杆菌啊，抑制我们腐败菌的滋生。因为咱们体内有害菌、有益菌都是同时存在的，能够提高肠道的这个蠕动、润肠、通便。所以说

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